票价是极低的，只是象征性的，10块钱。而且有比如说老年证啊、残疾人证啊，或者是我们评剧之友联谊会的会员呢，还要打折。 也就是说喜欢评剧的人基本都能够去进剧场呢去欣赏， 对， 因为价钱非常便宜。 对，实际上为什么要还要收一点钱，实际上就是为了培养大家一个市场意识。但实际上这项活动纯粹就是公益性的。 对对。 同时呢，在这样一个大型的40几场的公益演出当中，我们剧院领导决定要划出10场来给票友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一个做法。 对， 我们剧院提供舞台，提供灯光，提供音响，提供孵化道，提供一流的乐队，欢迎大家来唱，欢迎大家来登到中国评剧院这个舞台上来表演， 给票友以登台的机会，是这意思吗？ 不但是给他们一个登台的机会，简直给他们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享受。我们这个，但是为什么要还要搞一个大赛呢？你让大家来唱不就完了吗？实际上是为了使这项活动变得更好玩，更有意思，更能够吸引大家的那种参与的那种踊跃参与的那种心情。在这一点上呢，我想特别提出来啊，因为我们尽管有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如何组织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如何组织票友的活动，在这一点上毕竟还不是我们的专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激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对我们的支持，要特别感激北京市总工会对我们的支持，要特别感激北京群众艺术馆张毛尔馆长、罗燕儿书记等等这些人对我们的支持。虽然这次呢，我们和北京群艺馆在这次票友大赛当中，我们是合办单位。在如何组织评剧的业余爱好者、票友来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来，群艺馆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开幕式。3月26号， 3月26号， 就是，纪念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太先生舞台生涯50年，评剧之友大赛开幕式大型演唱会，那天的情况是特别热烈的。 对，那实际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由头呢是说一说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啊。但是呢，刚才通过李维乾老师的介绍呢，我知道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呢是纪念中国评剧这个评剧院在建院50周年之际其中的一个活动啊。 对， 而且这次这个纪念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的这个活动呢拉得非常长， 对， 要历时1年的时间。 对， 确实这个自从评剧艺人芙蓉花的班社进北京演出到现在呢，评剧在北京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这个评剧呢已经以它的魅力啊吸引了北京的很多观众。那么我想呢，这个中国评剧院呢从建院到现在已经有50年了，也就是说他1955年左右建院的。那么在这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呢，这个评剧以他就是非常接近群众啊，表现时代特色等等特点呢，是创作了很多的优秀剧目。 对， 这点应该说是有光荣历史的。 对， 一 直到现在吧，由于搞这个活动，我最近呢就是也到基层去的机会比较多。比如说上个礼拜我到平谷去了一次，走了4个村子，直接到村子里面去了。结果那个老百姓的这个评剧业余活动让我感动得不得了。有的村子呢我们看得出来他们经济生活还不是很富裕，但是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评剧的热爱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求，我真是很感动，但是也同时感到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确实也感到很大的压力。今后我想唱了一辈子的评戏了，40年了，我真希望在我今后退休前后，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作证，你早回故从，以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咱夫妻洒泪分别，你跟亲心。